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不知道你是否堵在路上啊？这个周末可能这个路况会让人担忧一些啊，很多的这个路口啊，还有一些环线是比较拥堵的，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那在这个周末的文艺的乐行京津冀呢，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主创团队，它是一个即将在这个月的月底在北京来演出的舞蹈剧场，叫做摔在地上的世界。那这个舞蹈剧场呢，它还没有上演就获得了很多个艺术节邀请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舞剧新作，同时呢，它也是一次多元文化和身体的碰撞与摔碎。它其实想表达的呢，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混沌的生活，来一场对于生活的提问啊。可能我在跟大家这么去描述摔在地上的世界的时候，听起来比较抽象一点。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跟摔在地上的世界的主创团队，包括制作人，包括他们的导演和演出者，一起来聊一聊这一部还没有上演就获得了多个艺术节邀请的舞蹈新作。那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节目嘉宾多多，他是摔在地上的世界的制作人、策划人，他是剧场工作者，他活跃于自然环保、戏剧表演、社区共创等很多的领域。来，多多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多多，高兴来这里做客。 多多还有两位搭档啊，待一会儿会跟大家一一介绍。那作为这一部《摔在地上世界》的制作人，多多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部舞蹈剧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意，在你们还没有上演的时候就引起了那么大的关注？ 因为其实舞蹈剧场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它是比较抽象的一种艺术形式，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作品呢，之所以叫摔在地上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生活中的琐碎的碎片，然后把它在艺术的表达成舞蹈的作品。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来现场看这部剧的观众肯定都能在这个剧里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影子，所以其实也是我觉得受到一些艺术节的邀请的原因，就是我们可能更贴近生活，然后也结合了很多种元素，比如我们里面有一些诗歌的部分、戏曲的部分。提到这个戏曲的部分，可能算是我觉得算是舞蹈剧场跟戏曲结合的一个比较少见的形式，因为我们请到了两位专业的戏曲演员和我们一起跳舞，然后在里面也穿插了一些经典的戏曲片段，所以其实相信来看这个演出的观众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种艺术形式的，是非常丰富然后精彩的。 其实说到这个舞蹈剧场啊，它和普通的我们说的舞剧或者你去看一个舞蹈的演出是不太一样的。多多要不要先跟我们普及一下什么叫舞蹈剧场？ 其实舞蹈剧场它是来源于欧洲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可能就是介于舞剧和戏剧之间， 这当然也是我一些我个人的理解啊，一会儿可以让我们导演再跟大家专业的分享一下，就是舞蹈剧场它因为我们一般的舞剧比如说现在很炙手可热的永不消失的电波，这种都是有很强的文本性的，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 有剧本的， 对， 有故事的， 然后有每个人很准确的角色，就像传统话剧一样，但是它是用舞蹈的方式去表现的，但是舞蹈剧场呢，它其实是真的是会更抽象一点，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很具体很实在的剧本，就是每个人的角色也可能是更多元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自己的理解，这是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它的特色就是讲故事为主的舞蹈剧场也有，但是它就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舞剧的一个比较当代的一种艺术形式。 我做一个比喻啊，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通常我们看的一些舞蹈的演出，比如说有歌词的，或者说有角色的，有剧本的，很像一个形象的画作。然后舞蹈剧场的话，它就比较抽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在里边看到了感情，有的人在里边看到了别的叙事，对吧？可能看到了对于现实的讽刺啊，或之类的，就可能它的这个延展性就更大一些，对不对？ 是的， 所以是不是会很难看懂？ 确实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就说你们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呢？其实我觉得就作为创作团队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有讨论过，我觉得这个画的比喻是很好的。另外一种就是我觉得它很像一个镜子，就是你能在这里面看到什么完全是取决于自己的经历啊，或者你的感受，你当下的状态，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就是这个镜子能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东西，所以这个答案往往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抽象或者是相对抽象的艺术形式的另外一种魅力，就是它更可能性更多， 它可被再度书写性很强。 是的，是的。 那摔在地上的世界，其实听这个作品的名字哈，我觉得也有一点不知所云的感觉。我只知道好像就这一部舞蹈剧场它跟地面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前两天我跟你们的一个演员在聊天，他因为我知道他在训练的过程中很辛苦，经常膝盖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我就会担心他，我说你这练得怎么样啊，你们每天训练7-8个小时。他给我展示了一下他的膝盖，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带一个护膝呢？他非常富有哲学深意地告诉我说，那样我觉得我就感受不到地板了。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摔在地上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为什么会创作一个跟地面的关系这么强烈的作品？ 其实我先替导演可能说一部分吧，因为这个也是他的个人经历来源于他，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前身有很长，但是到现在这一部的话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生活中我们经历了一些让我们觉得很被摔碎的感觉，比如说诈骗，就是所以其实导演在去年经历了这个诈骗之后，就是决定把这个名字改成摔在地上的世界，就其实是一种感受，就是讲过摔这个词其实它是一种力量，然后呢确实这个戏跟地板的关系很近，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动作也是依靠地板，然后重量也都是来自于，就是这个支撑都是来自于地板，但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摔的过程中的一种表达。 嗯，那我们再欢迎一下那个刚刚加入我们聊天的这一次摔在地上的世界的一位演出者高伟，他是剧场工作者，毕业于伦敦东十五戏剧学院。高伟应该说是一个跨界青年啊，因为也是我的好朋友，曾经也涉足过很多行业，然后这一次呢应该也是第一次参与舞蹈剧场，是不是？ 其实不是， 去年有。 好吧，可能我不是太了解。 去年因为也是陈星帝导演导的叫《平行之间》，当时也是他对生活的一些感悟，就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就是交流不上的那种感触，然后从那个延伸，然后做了一个《平行之间》。后来那个陈星帝就说想做一个三部曲，然后在那个清洗节的时候参加48小时，当时他抽到这个题目是关于婚姻之中就是人们的困境，然后就做了一个我愿意，刚才可能这个陈鹿晗老师已经说了。然后呢后来呢他在年底经历了这个诈骗之后，他觉得跟这个事情有共通之处，就在于都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是当信任被打破的时候，我们的世界不再是我们原来眼中的那个样子，我们还能不能把它再捡起来。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我们刚刚在高老师没有进来的时候啊，已经聊了高老师跟我的互动，就是我昨天还在跟高老师分享他排练的一些经历，因为最近马上要演出了，他们每天的排练时间大概在7到8个小时。然后也是我问高老师，我说你膝盖没事吧？高老师说没事，我也不用带护膝，因为那样我就感受不到地板了。也想问一问高老师啊，就是你觉得就这一部舞蹈剧场，你觉得传达出的是就是导演或者这个策划者对什么的一种反应？因为刚才也说了舞蹈剧场它比较抽象嘛。你个人的理解呢？ 你是说这部作品是对什么的反应？ 就是它创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因为毕竟比较抽象嘛。 我觉得其实舞蹈剧场它不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故事线，不会说哎，我今天说了发生在谁和谁身上的什么事儿，他和他怎么好了或者又不好了，其实是一个相对于更偏感性的一个主题，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主题。 所以它是一个表达痛苦的还是表达喜悦的作品？ 有喜悦的部分也有痛苦的部分，可以说是情感都在里面了，然后也有释放的部分，然后中间有一个相对具体一些的故事情节是我们的两位戏曲演员来为我们呈现的，然后他们在里面会带来一段关于跟婚姻相关的思考。 非常现代，好抽象啊。 对对，现代舞就是这样。 然后可以说说你的膝盖怎么样？ 膝盖怎么样？ 我的膝盖以前是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然后可能负重太多，然后就半月板就有点损伤了，但是当我开始跳舞以后，我发现好像好一些了，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原因。 你确定吗？ 对， 一定要爱护膝盖哦。 就是， 分享一个小插曲，就我跟高老师，他带我去跳过一次现代舞，然后我鼓了很大的勇气跟高老师一起去跳，跳到一半我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有点晕车。就是一直在地板上滚的感觉，其实就体力的消耗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以后已经忘记了我们跟地面曾经有多么亲近。当我们看到小朋友他们可能刚学会爬的时候，他们是很喜欢在地上爬，而且他们做任何的动作，不管是翻身也好，然后掉下也好，他们不害怕。他们不害怕地面，但是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害怕了，可能是因为我们高了，这个重心也高了，对对对，直立行走了。 感受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思考。 对。 来问一问多多老师啊，其实任何一个作品它在就是从就是创意然后到呈现到排练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对吧？比如说你们讲述的问题，比如说那个演员呈现的问题，比如说舞蹈家或者这个戏剧表演者呈现的问题，这个摔在地上的世界在整个的这个排练的过程中和成剧的这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一下子想不起来是什么，感觉有很多， 克服了很多困难。 反正就是首先从这个现在目前的环境来讲，就是疫情肯定是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因为线下演出其实是需要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去感受这个现场的能量，但是疫情我们又很难有那个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或者是说现在其实也是75%的上座率，就这个肯定是一个比较这几年来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对整个演出市场的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吧。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年底的演出，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时间可以来看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现在来说。 难得的机会。那高老师作为一个表演者，你觉得你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膝盖已经不是困难了。 其实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很难去像一个舞者一样特别好的完成一些动作的质感，但是我觉得导演也是非常考虑到我的情况的，然后也会说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取长补短，然后发挥自己的特色，所以在我们这个剧情里面它其实有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一些呈现，然后我在里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诗啊，还有一些是我们编舞的老师自己创作的挺好的诗， 有一首法语独白我非常期待。 是的是的， 感觉高老师非常享受其中啊。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人啊， 最核心的人， 我要介绍一下他了，坐在我身边的这一次摔在地上的世界的导演也是这个创意萌发的地方啊，就是陈心迪。他是一个通过身体这个管道去理解自己和世界的人，他是导演、舞者、编舞，也是舞蹈老师。欢迎心迪，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辛迪。 辛迪要重新问一下这个问题了，就是摔在地上的世界这一部舞蹈剧场，你觉得最核心想表达的，我都不敢问了，没有故事线，没有角色，没有悲，有悲也有喜，我能不能稍微具象的跟我们说一说，它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者什么样的思考？ 其实它是有非常内在的逻辑和结构，以及有它自身的生长出来的一个面貌。然后我们最开始是从去年的《我愿意》进入，所以去年也是我们在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的48小时微戏剧竞赛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抽到了一道题。然后这道题当时是谈论关于现代婚姻，那现代婚姻我印象里是你要不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去解决爱的问题、关系的问题、阶级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金钱的问题、 抚育的问题， 对，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压力去推给一个人。然后我们当时说要用这样一道题在48小时内完成不少于30分钟的创作。所以其实这个源头是来源于这儿，所以当时整个评委组给我们开放的创作的氛围和可用的元素其实是很多的，它其实包括剧场里所有可以被运用的元素也好，声音舞美，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已经开放到不只是舞蹈剧场或者剧场，还有生活里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空间都是你会被考量进去考虑这道题目的。所以去年因为时间非常短，我们直接的一个灵感就是我愿意，就是哪怕这个遇到再多的困难我都还是愿意去往前走一步。 所以最后你们的结论或者说你们想表达的一个态度是，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用一个婚姻去承载这么多的议题， 或者说是承诺。 我们去年的 不确定了， 去年的结尾好像开放出一个 space， 开放出一个空间让大家去感觉一下这个我愿意到底是什么。尽管我觉得其实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它都不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决定，它其实是当我自己决定我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以后我再做的一个决定。 这个非常好、啊、 所以我愿意可能是对自己的一个反思。 去年 听上去像是一个非常女性主义的议题， 有一点 问一问， 是有一点， 其实是男女都有吧，因为 男性对这个好像思考的没有女性那么多。 去年可能也因为这道题，所以他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把你推到这么一个思考的维度上去看这个事情。 所以说摔在地上的世界是我愿意的一个延伸。 对，其实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去演完户外的版本以后，有一天我们好像我印象里有是在跟明华老师，也是我们的一个戏剧艺术指导，在这个里面我跟他聊整个结构的时候，然后当时手里就真的握了一个球，然后我就因为边想哎，这个球就这个弹的这个过程，我说明华老师，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好，而且感觉很释放，然后好像我愿意是一个往上扬的音调，而摔好像更有一个不破不立的感觉。 这个好有哲学意味啊。 对，这个舞蹈剧场有的时候它会承载一些就是语言比较难以描述的哲理性的内容。 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些就是看过你们演出的这个观众的一些反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下周四算是正式的首演，但是在此之前确实也有一些参加了上海前滩31的一个比赛，所以也是提交过视频，有一些老师也给了一些反馈，当然是有好有坏吧，就是也是鼓励我们继续创作，所以是他面向观众是下周四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次来现场的观众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对于整个剧组和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哇， 所以就是再次欢迎大家来现场看我们的演出。 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啊。因为我自己看舞蹈剧场都很少，但是我知道这两年在京城的整个的比如说戏剧圈啊话剧圈啊，就是身体的实验啊这种跟身体有关的这种小剧场还是挺多的。但是坦白说就是我自己不是特别看得出门道。所以三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去看这样的一个舞蹈剧场的话，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怀有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去感受它？ 其实我也很希望就是有谁比如说陈心迪导演能不能就是讲一下舞蹈剧场是什么，因为每次我跟人家说欢迎来看我们的舞蹈剧场演出，他们都说哦你们那个舞剧啊，然后我就觉得好的，是的，我也没办法去反驳，因为舞剧其实是一个我们传统上理解的那种，你知道就是芭蕾啊什么那些，当你说到舞蹈剧场的时候，它的元素是很丰富的，我的理解，就是你有戏剧的元素，有舞蹈元素，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行为艺术的元素，但是它是一个演出，是一个呈现，然后它是一个整体。 来，心迪导演，你自己的这个主创团队已经向你抛出了问题，给我们赶紧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舞蹈剧场。 好的，我也只能用我现在的知识结构努力的让大家明白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和感觉。 好的。 然后其实我的研究生学的比较具象的方向是舞剧的创作方向，所以我的导师是就是当今在国内也非常著名的一位编舞家和理论家萧素华先生，当时我们研究的是关于舞剧的当代现代舞剧现当代舞剧的创作与发展。那这个方向其实舞剧它某种意义也承载了从交响芭蕾到现代芭蕾它的一个相对让大家容易理解的结构，比如说引子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我们看小说也得这样看，所以某种形式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舞剧更像一本你能够读得懂的小说。然后其实离开学校以后，当然我可能是觉得也对跳舞这件事情还依旧有热情吧，并且每个人的管道可能不同，所以我今天是我身体的管道。那舞蹈剧场其实是现在至今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但是它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所以像 有经验的观众会试着描述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能够体会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皮娜鲍什的《穆勒咖啡屋》就是比较经典的舞蹈剧场的怎么样的作品，还有对啊、这个作品我们也可以在电影里对他说的这部比较经典的电影里搜到他们电影对舞蹈剧场这样一个诠释。那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其实我觉得他重新打开了对舞蹈的这么一个理解的范畴，它不再是某种美的舞蹈。观众大家可以 对 有更多的方式去用身体语言沟通。 我觉得就一个词吧，就你得去感知，它可能不能被阅读，但可以被感知。 它是需要你去感受的，可能不是说我需要去分析它，但是你就是带着自己的身体和心去感受它。 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可能舞剧比较像一个具象的画啊，然后这个舞蹈剧场比较像一个抽象的画。我现在觉得舞剧可能比较像一个小说，对，但是可能舞蹈剧场更像一个散文或者一首诗的感觉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即将会在北京上演的这个《摔在地上的世界》舞蹈剧场的主创团队。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他们每个人是怎么样在做现在做的事情的。我们稍后回来。 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喧嚣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心情，趁着城市欢天有喜地，路人甲乙丙丁。换算心意，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飘得了情，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铅笔，每个都是爱的讯息，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让我们在一起，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可能出现 巨人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巨人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娘梦，杂家道福在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期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携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我们也推荐你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文艺的周末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摔在地上的世界》这样一部舞蹈剧场，它即将在这个月底在北京上演，陪着大家一起跨年。今天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里的是这部舞蹈剧场的主创团队，他们是坐在我身边的导演陈新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周末快乐。 嗯，坐在我对面的制作人多多。 大家好，我是多多。 嗯，和剧场工作者这一次的同样是创作者之一高伟。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 哇，现在已经就是蠢蠢欲动的感觉，就很兴奋，是不是？ 你跳上了。 就任何一个演出要开场的前一周，就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是不是？ 嗯，兴奋和紧张。 对对，有点激动。 有点激还不够累。刚刚在上半个时段跟大家科普了一下什么是舞蹈剧场啊，反正大家听的有一点抽象，我觉得可以简单来描述一下它，就是它是一个用身体去演绎的一幅抽象画，一首散文诗啊，反正就是很美，而且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我就有一个问题要先问问导演了，比如说我们要演一部话剧对吧，然后我们比如说拍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我们可能会要求这个演员说你这句台词要更有感情，要更苦情，或者说要更激动。那比如说我们要用身体去传达一种感受，会说诶，我这个膝盖在这个位置和那个位置传达的感觉不一样吗？你们怎么去把握这个表达的准确性？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感觉直接进到了排练厅的问题。嗯，其实现在在剧场的作品里面，我们都会用一种叫提出问题和提出限制由演员来回答的这样一种更灵动的方式去让演员进入到表演的状态。比如说我如果直接给你提一个苦情，那每个人的苦和情又是不一样的，那什么叫苦又什么叫这个情呢？所以可能也许给你提供一个想象，比如说哪怕给你先递一杯非常苦的美式，先让你体验这个苦，然后用你的方式来第一感受你的这个脸上的表情或者你的呼吸对这个苦是什么样的。那有的人可能很享受这个苦，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哎太苦了，可能这个都会有。所以其实我觉得作为导演很有意思的点是，你不能直接回答演员或者直接进入这个主题，你要用侧面的一些方式来帮演员帮你打开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 嗯，听上去好难啊。听上去这个过程需要很大的磨合的时间。 其实不是磨合，我觉得是一种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高伟作为这个就演员之一，你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准确性呢？导演会不会说你腿再高一点？不会。 就是如果我做不到他想要的，他可能会改我的动作。 换一种呈现方式， 不会说那个你非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做的又不是那个感觉，那肯定不行。因为我是第二次跟陈新迪导演合作，然后其实去年我们那个平行之间，多多老师也有参与表演。 我邀请主持人下一次来我们剧组演出。 我好害怕呀，我会晕车的，真的，我有一种很眩晕的感觉。 会发挥你的长处。对对对， 坐在地上吗？多多老师呢，你觉得就是这个演员他演的对或不对，你们有这样的定义吗？ 其实我觉得还真没有，因为像高老师说的，我们去年的那个平行之间的这部作品，其实我高老师和辛迪我们都有在里面演出，就其实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演过出的这么一个演员，所以其实对于导演的挑战也挺大的，但是我没有全程也没有感受到，就是说可能传统话剧会有你的表达是不是准确或者是什么，但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做自己就好了，就你感受到什么就表现出来。然后其实只要整个的结构在那里，每个人在这个空间下的发挥都是很有特色的，就很有亮点。 听起来这种创作过程就是整个这个主创团队的气场是要非常对的，大家必须得特别合拍，对吗？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很融洽的氛围，就是大家所有的人都很单纯，然后所有的关注点都是创作。我们遇到的困难其实作为演员来说啊，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担心任何其他的，我觉得多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好，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困难都是针对于创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其实还是很难得的，我觉得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好幸福的创作过程。 对对对。 行，我先扛一扛晕车，在地上摔一摔。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你们各自的经历啊，因为大家其实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每个人他可能开始的赛道不一样，然后能在一起汇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很难得。高老师我比较熟悉啊，原来是这个在企业里工作，后来呢又去学戏剧，又学表演，然后又参与舞蹈剧场。你并不是学舞蹈出身的，你觉得难度大吗？ 对，因为我原来学的是法律，然后那个后来有一次在一个剧组认识了陈经理，然后 我以为是 说的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是就是当时辛迪是我们的那个编舞，然后就认识他了，然后就是还挺喜欢他教我们的一些东西。然后因为我是2002年的时候看那个对他说那个电影，然后我看到一开头就有那个 Pina Bausch 的那个穆勒咖啡馆是吧，然后那个里面，然后他就是在一面墙那儿，然后就是做很简单的动作，然后但是我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然后就在想这个动作很简单，为什么我情感上会有这么大的冲击，然后我说哦，原来这是现代舞，然后又觉得好像很简单，然后我说哎，我也可以吗？为什么我不可以呢？然后后来就是其实一直蛮想学的，后来就找机会就有参加一些工作坊，然后就是从我学表演之后之前都有断断续续的在学，然后现在参加创作的话也是学习的过程。 真的是一个特别完美跨界的过程。我真的是跟高老师一起参加工作坊，一开始模仿一些动物啊什么的在地上爬一爬，但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挺专业的一个舞者了，很开心，对不对？觉不觉得现代舞也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会， 已经融入你的生活了，让你对身体的感知更敏锐。 对，辛迪他很有意思，他不光研究舞蹈，他还会研究一些论文，然后他会给我们看说那个就是你的身体如何改变你的神经元，然后你的这个神经元如何改变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也是有感受的，就是在从前我是学法律的，然后呢我思考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是用大脑，然后我感受这部分压抑的很多，然后当开始跳舞之后慢慢的好像解放了一些自己，然后觉得自己现在稍微能平衡一些身心，然后就会更像一个人去思考，就回归人性。 说得很好啊，身心灵嘛，其实是一体的，包括刚才说的脑神经的发展，我们从小朋友就开始有什么运动改造大脑， 对 吧？ 对， 对， 对。 其实跳舞是一个特别健康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好，或者说一个兴趣也好，我觉得反正高老师能量因为跳舞之后变得更强了。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另外一位跨界青年啊，这个学习城市规划专业现在的制作人以及舞者多多。你是怎么上这个道的呢？ 我觉得确实像 跟高老师的经历有点像，我这个城市规划呢，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设计类，但是也是偏比如画图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机械的一种设计类型，所以其实也是用脑和电脑为主。然后呢，但是后来我其实有实习之后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可能更想要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情，所以后面就也做了很多尝试，也去过一些电影节工作啊，然后后面接触戏剧是也真的很巧的机会，就是看到一个招聘，然后呢那上面特意写了不限专业，因为其实我以前对这个专业的理解是它很专业，就是戏剧感觉你要不是一个中戏啊或者是这种专业的学校毕业的，你可能好像很难进入这个行业，但恰巧那个招聘信息就写的是不限专业，然后我就投了。然后就去工作了，然后其实可能到现在可能是两三年吧，就是在这个行业我觉得算是我比较找到比较喜欢的一种工作方式，然后也能在里面吸收养分，然后确实也是觉得还可以通过这个类型，这个艺术类型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就是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东西。 这次是制作人的身份啊，做很多事情对吧？帮你们兜底是吗？ 是，就基本上是我觉得是我们的定心石吧，就是那个毛的感觉。而且多多很多才多艺，他就画版画自己刻，然后就是个艺术家，真的 好文艺啊。其实都是可以互通的，我觉得啊，未来的创作中其实没有什么是浪费的。那就要问问辛迪了啊，先问一个问题，辛迪，你觉得什么人都可以来参与舞蹈剧场吗？像我这种在地上摔一摔觉得很眩晕。 我 pass 我了吗？ 目前我至少这两年我觉得打开对象打开到的还是只要对这件事情有热情，然后可以一起愿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愿意花时间在一起全身心的工作，那觉得完全可以。 有信念就可以。 定了啊。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他学一个专业，然后能够一以贯之的又从事跟这个相关的工作，那他这个热情真的是很有厚度的。辛迪本身就是学科班出身的对吧，然后你现在也是在做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热情一点都没有减少的感觉。跟我们普及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舞蹈剧场就是在中国发展，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们算是最新锐的那一批吗？最头部的？ 可能在我们之前也还有一些朋友和老师们已经开始探索这条路，然后给我们打开了一些新的门和窗。然后我觉得今年还是很幸运，因为我们可以完全的在这个舞蹈作品里面去释放自己，包括想到童年里面有一些童年的游戏，然后一些长大的状况，所以回忆一下我们作品里能够完全承载我们自己就是最当下的这个状况，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作品也在滋养我们。这种状况应该是从老师们，我的老师也在告诉我，在现代舞里你一定要做自己，你一定要回到自己，问我到底是谁，我到底需要什么。就这一点反复的提问，还是虽然很简单的一个问法，但一直你写一的时候，这个一也会有一些创造力。 因为我是一个外行啊，就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就传统的这个舞蹈它其实是对人的面部表情非常有要求的，我要假笑之类的对吧，就你肯定得笑啊或者哭啊，或者就到哪一个眉毛挑到哪个位置，这很有要求，但现代舞蹈剧场好像没有对吗？ 对，因为从回到自己，你说我印象我的老师也说，他说你说民族民间舞真正的土地这群人跳舞，他的表情是自发的，他真的为土地而欢乐，他真的就是像按在腰鼓那个大地，你敲着鼓，然后你豪迈的一切都是你自发的。其实有可能有的时候老师会引导你先去到表情的某个位置，然后再连接你的内在，因为不同的 帮你的方式，有可能你在这儿你就完全有这样的情绪和热情，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两种方式。然后就现在我也是，我就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很开心，那我的这个开心就是油然而发的到面部的这个肌肉啊、眉毛啊，我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更高或者更好，就是我最当下的就是最好的， 嗯，最自然的就是最好的。我们也问一问大家对于你们这部作品的一些想法吧，就未来希望能够参加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叫什么戏剧节是吗？导演先说一说，对对，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景？ 第一个愿景还是首演完想听到大家的一些反馈， 嗯， 然后看看我们这条路可以往哪儿流淌。然后另外一个想法，我们也是可以把剧中的，因为我们有七个片段，其实这七个片段都会单独存在，然后我们也希望尝试不同的空间，看看在不同的空间里演员和观众还有哪些可以发挥的能量也好，然后一个新的创造力也好， 嗯， 所以目前有这两个想法。 嗯，多多呢？多多作为制作人，怎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这部作品《摔在地上的世界》？ 我觉得可能我的愿望，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有做过一个工作坊，就是跟用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是一些创作方式，真的是和可能我们完全不认识也不知道大家是来自哪里有什么背景基础的观众一起做的一个工作坊。然后但是当时给我有很大的惊喜，我的期待是我希望这个作品可以更多的跟不同的人，就是这个人是很多很多种类型吧，就是每一个观众也好或者是各个领域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去找到一些创作的感觉。我是希望它可以更跟真实的人来产生一些反应的，所以我也很期待它，比如后面除了剧场这种形式之外，可以去走到更多的空间，城市空间或者是一些工作坊的形式，就是跟更多的观众更深入更近距离的来交流。 嗯，高老师呢？ 对，你上次说到上次那个工作坊，其实我也很感动， 嗯， 因为我当时看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大人和一个很小的小孩，他们很投入的在一起， 嗯， 就做 partner， 就是两个人一对，然后一起做一个练习，然后感觉他们两个都很沉醉在里面，对对对，就很而且也很认真，所以我觉得其实确实舞蹈能链接人和人，它没有边界，很好。然后作为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巡演，然后就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玩去旅游。 特意把这个留给你说， 这么坦白。 对， 要看制作人的了，多多你要加油。 好的， 我们一起加油。 高老师对自己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呢？ 其实我是觉得很幸运，因为我之前去国外学表演，然后也看了很多演出，然后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么自由，就什么样形式的都可以，只要他们是在表达自己， 嗯， 都可以。然后后来反正也是因为认识 Cindy， 然后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一起合作，然后我就觉得说只要是有意思的我都愿意去尝试，不管是我今年做那个线上的那个独白剧也好，还有跟 Cindy 一起做舞蹈剧场也好，或者未来我们是不是考虑跟其他的那种影像啊什么，或者在一起去跨界的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项目。 嗯，不断的做实验，只要开心的玩起来就可以。 嗯，对，在探索的过程中能有所发现其实就会开心， 嗯， 这种愉悦 是一种成就感。 是 多多呢？对自己未来有什么规划？你有这么多才华，还能画画。 其实我很想做一些关于小朋友或者说给小朋友看的东西， 嗯， 然后也许明年会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儿童剧吗？ 可能是剧，也不知道，也可能是绘本或者是什么， 嗯， 就是因为之前做过一年左右儿童剧的这一块的制作工作，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可能国内的儿童剧更偏传统一点，但其实孩子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也是 更需要一些新鲜的好玩的这种内容和形式，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也是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我觉得给小朋友做东西也是另外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 哦，对，其实我也想就是能办一个给小朋友的那种戏剧的workshop， 对，营，比如说冬令营啊夏令营啊，然后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就是舞蹈啊身体啊戏剧啊啊，包括我学过的莎士比亚啊，什么木偶，就是叫什么偶戏啊，什么这些， 我觉得可以开始了。这个事情我可以参与一下， 可以， 因为小朋友的世界其实特别抽象，他没有那么多具象，和你们现在做的这舞蹈剧场，我觉得是有某种精神上的共通性的。 是大人的老师， 最后再来问问 Cindy 啊 ，Cindy，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先锋又特别严肃的创作者，真的就其实很认真，对不对？你对自己未来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希望自己再长大一点。 原来他就是小朋友。 所以他们要做一个针对你的 workshop。 帮助心底长大。 快延伸一下这个话题，怎么长大？ 我其实从2019年对成人童话很感兴趣，因为好像长大了以后就会失掉一些童真的乐趣。包括从跳舞上，我们这段时间排练进教室都会玩一些小孩子我们童年玩的游戏，再回归到童年的这一部分。所以虽然要给小朋友做，但同时我也觉得可能做一些成人童话的短作品，然后回归一些童趣也很重要。 大家都很关注小朋友啊，就真的是人以类聚，就我觉得大家都很有童真。也非常期待这个摔在地上的世界你们首演能够成功，然后继续能够巡演，我也会作为你们的观众之一去给你们好好的鼓鼓掌啊，然后感受一下，就放松身心去感受。最后再每个人用一两句话吧，给大家推荐一下你们的作品好不好？从导演开始，一两句话就可以 啊。 是30号31号两天对吧？在北京。 对， 哪个剧场？ 在超剧场。晚上7:30。 好严肃， 用完了。 用完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 真的 谨慎发言。 好吧，多多老师你任务很重。 我觉得因为刚刚其实来的路上也在讨论这次呢，因为是跨年场，其实我觉得2021年不管是大家开心有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但是在这最后两天里，我真的特别期待能在剧场里看到大家。并且我们刚才讨论呢也是说为来到剧场和我们一起跨年的观众也准备了礼物。所以其实这个剧本身我觉得可以就当做一个对今年的一个思考，和因为我们在剧中会有一些提问，就是带引号的提问，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也回顾一下这一年，然后并且结束了也许可以一起庆祝和干杯，我觉得就是一个一个仪式或一个聚会， 很好的归纳和总结，辞旧迎新。 对， 来高老师。 哎，老叫我老师，我也没反驳你。是这样的，我引用一下那个前滩艺术节一个匿名评委，我看到他的那个评价，我觉得挺好的。他说他很喜欢我们这个剧场作品里面的轻松的那种，就是玩出来的那些质感的东西。然后就是当你看到开头的时候，你不知道中间会有什么；当你看到中间的时候，你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但是什么你都能感受到。然后到最后你一定会得到，对对对，释放，对， 充满悬念，充满释放啊，听上去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今天特别高兴啊，能跟摔在地上的世界的主创团队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创作背后的那些感受，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气场能量很强的一个创作团队，而且大家都特别有童真，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快乐以及思考，对不对？ 谢谢， 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老师， 到时候现场见。 不要让我上去跳就可以。 可以可以上来跳。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行京津冀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